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 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在香港直播的三地话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今天咱们该聊聊查理周刊了。 对， 上个礼拜五的事情啊，不是礼拜五，1月7号的事情。我说为什么礼拜五这个时刻我记得那么清楚呢？因为当时我在看《我是歌手》，你知道吗？然后这边呢在约着咱们礼拜一要上节目的嘉宾。结果对方在法国，他说你在看我是歌手哈，你知道我们在看什么吗？法国电视所有的电视台都在同时直播两个人质的事件的追捕，就是说你看警察是发动了空前的警力，现在他整个的查理周刊的这样一个事件已经发酵到大家一开始肯定是没有想到是有这么大的一个规模。你看昨天在法国的下午的这样一个反恐大游行，人数已经是超过了300万，就光光是法国就有超过300万的人走出来，群众高举着这个我是查理的这样一个标语。而且你看到世界各国的政要也是空前的团结，其实主要还是在欧洲。 对， 像英国首相， 44个国家的元首， 对，意大利的这个总理，德国总理，是吧，在一起跟着这个法国的总统。所以你，但是我同时我又觉得在团结之余又显出另外一方面，就是巨大的鸿沟在认识上面。你看这次很多人都在批评嘛，说你这个查理周刊你就是自己太作了，你干嘛非得去挑衅伊斯兰世界，是吧？大家都知道他们是不好惹的，就包括同样是以自由作为建国之本的美国，他们这方面也是很小心的。你别说伊斯兰了，黑人他们也同样是不敢去轻易做这样的一些这么有挑衅意味的这样一些讽刺。但是另外一个人又说，这就是法国呀，什么自由平等博爱，这是我们的建国之本啊，你必须得容许这样的一种声音存在。所以到现在我就觉得你在一方面是有巨大的共识和这个空前的团结的一面，但是另外一方面你发现有的东西它似乎现在看起来它有着越来越大的分歧，包括在中国这边大家舆论场上也一直在吵，也没有一个结论。 嗯，反正我要先说一句话，是因为我是查理，因为我的英文名字真的叫查理，所以没办法。但问题是其实我是站在一个反面的意见，我不太赞成这种毫无尊重的言论自由，因为我觉得言论自由它应该是一个有底线的自由。我也看到有学者就说，其实像这种情况在2006年的时候，因为查理周刊就讽刺伊斯兰教，然后呢当时其实是有穆斯林的社区去法庭去告这个查理周刊， 对， 说这有一种诽谤， 那你就告他不就完了吗？ 但问题是法庭说这个是没有办法判罪的，被驳回了。所以就有一种分析就说，其实这是在穆斯林社区寻求正常和平法律的手段去解决这些问题无果的时候，他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措施。而且有另外一种声音就说，这两个人是土生土长的法国人嘛，这两个恐怖分子兄弟两个人，所以他们采用的是这种法国社会常见的恐怖袭击的手段，就是他没有像中东的那些恐怖组织一样去做大规模的对路人的这么一个袭击， 他是定点清除。 对，定点清除，这是法国军事行动常用的，包括整个欧美的这种军事行动常用的一种。 但是你刚才说那么一点，你说他是寻求正常办法无果就必须采取这样一种方法，首先这个必须得澄清哈，现在所有人他们都是在谴责，就对于暴力没有人是认同，没有人同意他们用这么极端的方式去残害这些手握笔杆的漫画家。 我也不是支持暴力，这个暴力首先是应该谴责，但是你想想在正常社会里，就比如说我们有些时候会在工作上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我们也想诉诸一些合理的解释， 但你再愤怒你也不会想把那个杀了， 这是个人的问题了，就是你可能个人我可能心里有问题，那我可能会采用一些极端的方式，但绝对这不是一种常态。就像现在很多穆斯林社区的人站出来在说我们是穆斯林但我们不是恐怖分子一样，我记得当时在伦敦的那个暴力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最早站出来发声谴责的就是东伦敦地区最大的穆斯林社区的这个他们 不能代表我们，不要相互混淆，我们是我们，他们是极端分子。好，当然这个我也是有着一定的疑问哈，我就说虽然现在主流的观点几乎所有人都是认为必须进行切割，就是这个极端分子他们是极端的，我们是正常的这个信徒，但是你想对于宗教的理解哈，你怎么样你都不会 把它就是单纯的理解为这个宗教它是只是有神圣的这个经文所界定，就在我看来它还是有着，就必须得包含这一点，就是信徒怎么样去诠释他们对于经文的理解，就必须得包括他们这个行为。所以我也在想，我说有没有一种办法，或者不管是理论上还是其他的什么途径，就是让这样一个判断它显得更加充足，就这个底气更加充足，就从理论高度上我们就可以把这些人进行切割。那其实呢，说到这个法国现在的整个社会的发酵，我们当然是非常的关心，但是现在因为确实两个国家我们是有时差，现在香港时间是12点钟，但是在法国应该就是凌晨，我们是比他们快了7个小时，是吧？所以呢，昨天下午的这么在法国如火如荼的这样一个游行，我们应该是在睡梦当中。 对， 那我们也是一直在跟法国的相关的人士保持着联络。那么昨天呢，我们也特约了一位身在法国留学的，他是前中国的一位记者，他叫做黄昭，听听他在法国现场给我们录回来的一段报道。 各位好，我是黄昭，我现在正在法国。法国巴黎的暴力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的第五天，也就是今天礼拜天，法国由社会党发起的全国的大游行今天全体进行。那么今天全国的游行日主题也是保卫所谓的言论自由，并且凝聚人心。值得注意的是，这场游行由社会党发起，也就是执政党发起，并不是由国家发起，其中的目的是为了排除法国现在正在不断扩张的极右翼的政党，也就是国民阵线联盟的参与。因为国民阵线联盟它的最重要的理念就是反对外国人，特别是反对以穆斯林为主的外国人。为了保证这一次的游行不再激化所谓的种族的矛盾，那么这一次社会党也是明确发声，表示不欢迎国民阵线联盟的参与。那么在法国，其实它是欧洲最大的穆斯林人口的生活的国家。据粗略的统计呢，法国的穆斯林人口大概是600万人。那么现在其实对于奥朗德政府的当务之急就是凝聚人心，因为我们现在不能再出现任何的种族对抗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除此之外，由于暴力恐怖袭击事件在本周的巴黎持续的发酵，就不得不让法国的警方提高战备的等级。目前法国的反恐的警戒界限呢，依旧是维持在最高级。在周六晚间的6点到8点期间，法国巴黎的地铁干线埃和埃和的阿线，也就是高速地铁的 A 线 Nation 车站，出现了一个无人认领的包裹。那这个时候所有的人都非常的惊恐，那么纳宋车站也不得不紧急的临时关闭并疏散了所有乘车的乘客。而巴黎的特警和警察也是全部的介入来排查这个包裹的安全性的隐患。当然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件事件是虚惊一场，可能是一些粗心大意的旅客临时留下的包裹，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恐怖氛围之下，所有人都会把它的安全级别放到最大。而昨天的那一时刻，我也正好在这个车站附近，当时我能明显感觉到的是，所有被疏散的乘客呢，争相的去寻找其他的交通工具，想要赶快离开这个车站，不管去哪儿都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法国的一些穆斯林社区的变化情况。其实穆斯林社区的变化情况并不大，他们的正常的生活还在继续。在法国最著名的 France Info， 就是法国国家新闻广播电台进行的持续的90多个小时的报道和采访之中，很多的穆斯林人口也会说，我是穆斯林，但是我是法国人，我遵守法国的法律，我尊重法国的核心价值，我赞同言论自由，请不要把我们和那些恐怖主义的圣战者画上等号。 好，那刚才黄昭呢，其实我觉得他讲了一个特别重要的细节，就是现在法国的整个穆斯林的人口，它是在欧洲国家里面它是最多的。 对，确实。 而且另外的一个数据呢，你可以看到法国伊斯兰教信仰群体的快速扩张，就是它的清真寺的数量，它1965年的时候呢才有5座，85年的时候是900座，现在是有2200座。所以你看到这次的一个事件刚开始爆发的时候，有人他们就是拿着清真寺去泄愤的。所以呢，你就不能说就是整个社会尽管说主流的意见认为它是要切割， 但是或许实际上他在真正的生活层面，他还是难免会有一些种族开始摩擦甚至开始撕裂。所以我就有另外一种担心，我说其实在没有爆发这个游行之前，大家会把这个问题的矛盾就放在说是不是法国生病了，就法国的移民问题跟他现在的经济危机跟他的现在的失业的情况是交织在一起的，是能够凸显出不光是在法国，可能在整个欧洲他会面临一个问题。但现在呢，300万人游行出来之后，你看到世界政要全部团结在奥朗德的周围，给人另外一种感觉，就是说现在我们的工作重心一定就是反恐。但是我在想，你反恐的同时是不是不能够跟你本身的这个内政你去区隔开来。所以尽管说现在大家把焦点放在于怎么样去应对这些伊斯兰的极端的恐怖分子身上，但是法国和欧洲本身出现的问题，我觉得我们不能去忽视它。那紧接着呢，我们再来听一段录音采访。那这位采访嘉宾他是在法国已经生活了将近8年，是一位工程师，但他实际上呢，他又是一位政治控，写了很多的这个专栏发在中国的媒体上。我们来听听宋麦克他是怎么样谈论现在他身边所能接触到的穆斯林社区的一个变化。那另外对于法国的移民问题，他自己有什么样的观察和看法？ 在民间可以说反穆斯林的这么一种情绪多多少少肯定还是会有的，而且尤其对穆斯林社区他们自身来说，他们在这件事情中可以说他们也受到很大的冲击。因为我们知道吉吉查理周刊的事情发生之后，当天的晚上以及第二天，在全法国境内就有清真寺遭到枪击，还有人在清真寺外写上一些什么阿拉伯人去死这样的口号，所以他们也是这件事情的一个受害者。所以在这件事情上，至少我看到的，比如说我家当时我的楼下就是一个突尼斯移民过来的一家人，男主人在一个还挺远的一个地方的一个清真肉店工作，然后女主人在家带孩子两个小孩。然后我那天正好是好像是第二天吧，工作回来下楼的时候碰到他们，然后还在说起这件事情。他们就说啊，感觉好像因为街上警察变得一下变得非常多，而警察就会非常难以避免的会对所有的长相上有看上去像阿拉伯人的人，他们会就感觉会格外的注意，所以他们在这方面他们会感到一种似乎我们还是被另眼相待的。但是我会觉得那样一种反穆斯林的情绪原来有，现在仍然会有，但是主流的这样一种拒绝混淆而平等看待各种宗教的这样一种声音仍然还是会是主流。 其实就是你接触过的穆斯林哈，那是不是像我看到的有些文章就讲到他们对于这个本身法国社会的融入是有着非常非常大的困难。那有人就说这次事件它其实是反映法国综合它的一个问题，就集中爆发，就觉得法国真的是生病了。那主要是因为移民，又加上本身经济不好，又加上这么多人失业，就是说就是移民的问题，在如果说撇开这次事件哈，就在你生活的这几年当中，你是不是也能够感觉到他这些年的这个问题越来越突出，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呈现法？ 确实就像你说的，移民以及由此引发的和这个相关的各种问题，确实在这次事件中好像大家一下就意识到说啊，这是由伊斯兰极端分子所引发的，那么我们就会想到有移民这个问题。但事实上就像你说，这个问题绝对不仅仅是今天才有的，可以说它是这几年甚至这十几年这几十年以来它一直都是法国的所面临的这么一个，可以说是一直所面临的这么一个大的挑战也好，或者说是有一个问题也好。因为法国我们知道它从前有非常多的海外殖民地，然后在50-60年代所有尤其是北非的这几个殖民地爆发了他们要独立的这么一些运动，然后有战争，然后从历史上看殖民战争，法国可以说是在当时法国与北非殖民地国家之间的对立是非常严重的。法国军队在当时在那里，现在可以说他运用了甚至是我们现在所不耻的一些酷刑的手段，而同时在那时候的比如说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那些人，他们也在当时甚至在法国境内组织各种恐怖活动，所以在那个时候的整个军事对立非常严重，而且不是二战，而是二战之后到60年代的事情，所以说可以说这仍然是一个非常近的历史。然后在这个之后他们终于这些殖民地获得了独立，然后 但是法国仍然和这些国家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而在法国经济腾飞，我们说黄金三十年，战后的黄金三十年的这个过程中，又从这些前殖民国家引进了可以说非常多的劳动力。然后在经济腾飞的三十年中，因为经济增长保证了可以说大多数人都有一份工作，都有一个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包括这样一些从前殖民地国家过来的移民，从事一些比较低端的劳动者的这么一些人。而在黄金三十年之后，当经济增长一旦不能提供给所有人以一个不断增长的生活条件的时候，那么这样一些本来就是移民过来从事一些比较低端的职业的这样一些人，他们的生计首先就受到直接的影响。然后这时他们开始明白说，我们是移民过来的，我们是其实是为了法国的建设做出了这么多的事情，但同时我们还在这里从事很低端的职业，我们在这方面受到了可以说是形成了这样一种他们自身的这样一种被歧视二等公民的这样一种感觉。 嗯， 而这个这样一种情绪在移民，尤其是当时在移民二代，通过这样一种传承，这样一种情绪便一直持续到了现在。而这样一种可以说是由复杂的经济、政治、历史原因所形成的这样一种二等公民身份的这样一种情况，可以说是很多问题的一个非常深层次的原因。 好，那麦克是讲到现在法国社会它本身就面临的一些的问题所在，但是王春雨，你有没有发现哈？就是你看这几天关于这个事件的报道和文章，多如牛毛。但是实际上呢，我就一直在想这么一个问题：我说，会不会有一种反思，就是说法国本身他自己内部有一种反思，说是不是我们的这个讽刺文化，它是有一点问题的？或者说，你看，就光光说《查理周报》它本身的这么一个发行量来说，它是非常非常少的， 对，只有 它几万份， 对， 而且它的这个中间有几次它都差点破产，就说明它也没有广告，是吧？他说我们不依赖任何的这个 广告收入， 也不依附于谁，他们只是凭借着捐款才可以维持下去。你就说它是不是在法国社会，它实际上也是代表了一种没落的一种讽刺？ 但我觉得这个言论自由好像在法国是一种传统，而且现在也不没了很多，除了像查理周刊这样，还是有很多法国的报纸也会采用讽刺的这种方法来做一些漫画。 但是像查理周刊那种，他们就是对于所有的宗教，所有的这个权威，所有的政治人物进行毫无底线的这样一个讽刺，有人就觉得它其实没有任何的意义。 所以这个毫无底线是一个问题， 就说底线到底在哪儿，可能也是有争议的。 包括也有人会在想说，查理周刊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很多时候是没有换位思考的，他没有站在一个穆斯林的角度来看，他们画的这幅画会对整个穆斯林造成多大的影响。但是他们可能就理所当然的认为，你看我能讽刺天主教，我能讽刺基督教，我甚至能讽刺犹太教，我为什么不能讽刺伊斯兰教呢？ 他们我看到过很多很多的描述，就是说他其实就是一种发泄，就快意恩仇，完全是图了嘴爽，他也不会去考虑有什么样的后果。因为你考虑后果是整个社会来考虑的，不是我作为一个漫画家或者我作为一个专栏作家要考虑的，整个社会他有其他的力量是一起来制衡。所以你会觉得我必须来保有我这样一个可以发泄，可以去批评，可以去毫无顾忌的去发挥讽刺的这么一个传统。但是我就没说完哈，刚才我说我就发现最近看这么多文章，你发现有的人说我是查理，但是一定会有另外一方人说我不是查理。 对， 但是说我不是查理都是什么人呢？没有一个是在法国内部传出来声音。我觉得这个是，就是你发现他内部他是现在可能还不到这个时候，就我们怎么样去消化，怎么样去沉淀，怎么样去反思。或者另外给我的印象就是说，他们不觉得这是有任何的问题。你看批评他们的在美国，在中国，甚至在半岛电视台，在中东，我看到昨天半岛电视台他们流传了很多就是内部的编辑之间的一些沟通，那是非常多元的一个媒体存在。有的人他们就觉得我不是查理，虽然我抗议暴力，我对这种行为是不耻的，但是查理周刊它本身 就有问题， 对他们所描绘的这样一种， 所以这就是刚才我说我虽然是查理，但是我真的不是查理。所以我其实看到这个事儿之后， 但你会想为什么法国人他不会觉得有问题，这是一个要思 思考的问题。 这是法国人的这种惯性逻辑，就是自由浪漫、嗯、因为我们经常看的很多电影在可能在欧洲甚至其他国家都是被禁的、 嗯、 但是法国是可以播放的。 嗯嗯， 因为他们那种对自由或者言论的表达是真的是不受限制的。 嗯嗯， 尤其是很多电影镜头真的很美，但是可能就很赤裸裸，都是光着身子的。我最早接触到的有这种比如说女性的乳房可以裸露在外面的电影，或者是整个对整个人是全裸的，都是法国的电影。 嗯嗯， 然后后来当然不是那种片，都是文艺片啊。好歹我跟完颂也都是文艺青年。然后其实我说最后一句话，我说这个、嗯、其实这个事儿爆发之后，我真的有一种失恋的感觉 啊， 因为我一直特别向往法国的那种自由浪漫的文化。 嗯嗯， 尤其是你在 你就担心这个事儿冲击他们自由浪漫就没了是吧？ 对，但问题是我也这种失恋的心情特别复杂，就是一方面我会在想、 嗯、 这真的是对方这个出了问题，因为不能这样无底线无道德的去攻击另外一个宗教，是真的不尊重的。 嗯嗯， 但是另外一方面你就会想，这种自由和浪漫的时候，就像你恋爱的时候你深深的爱着一个人， 嗯嗯， 但是明明知道他你跟他在一起是不合适的。 但是问题在于我们一直说他这样是不对的，可是你实际上他有没有造成一些实际的伤害，我觉得似乎也没有是吧，他不就开了一句玩笑吗？ 但问题是他没有对你个人造成实质伤害、 嗯、 但是他对这个群体造成了伤害、嗯、就像以前日本人 对精神上是一种侮辱， 说中国人是东亚病夫的时候， 嗯嗯， 可能对你个人来说其实没什么伤害， 嗯嗯， 但是对整个华人的社群，包括那个时候有那个招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感觉。 哎， 但 所以我觉得还关于还问题在于你开玩笑的对象是谁。那有人就觉得你开玩笑可能有一个准则，就是说我只开强者的玩笑，我只开赢家的玩笑，对于输家和对于弱者他们也开不起玩笑，我呢出于人道主义，出于道义的原则、 哎、你这个就不对 了，出于道义的原则我也不去开他们玩笑，因为我不知道你，尤其是讽刺他势必是得罪人的，就因为你不知道你会就是你引起不安的人到底是谁，他们会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回报你。 但是穆斯林他不是强他不是弱者，他也不是一个开不起玩笑的人、 啊、 只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尊重的底线。 嗯嗯， 如果我是一个漫画作家，我想的一个解决的方式就是、 嗯、 我是一个漫画作家，或者说我们在国民教育里可以普及各个宗教的教义，那你知道对穆斯林来说什么东西是不尊重的、 嗯、 就像在日常生活中比如说我们接触，我们都会知道有什么东西对你是不尊重的，我不会去做、 嗯、 那为什么在这种媒体上我们做讽刺的时候反而会不介意这种事情拿出来做文章呢？ 嗯嗯嗯， 这首先就是自身的一个对尊重的一种误解，和没有你去你想在捍卫你自己言论自由的时候，你完全没有尊重别人，这是、 嗯、 这种道德的上的要求是完全不对的。 嗯嗯， 我是应该有言论自由的，但是我也要懂得尊重，这样我才能要求别人尊重我。 我觉得这可能有一种是道德方面的约束，但是实际上你会发现很多媒体他在操作的时候，尤其是在法国，他可能并不会背负着这样一种道德方面的负担，他会觉得我只要不违法我为什么不能说，而且我看我所有的玩笑我都开过，为什么别人开得起玩笑你就开不起玩笑呢？好，那这个可能是没有一个结果的争论了，但是紧接着呢我们还要呈现几方不同的观点。那等一会儿休息回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香港非常著名的一位文化评论人陶杰，那他曾经也在 BBC 当过多年的记者，也是薛冠中心哈，我听听他有没有一些非常不一样的看法，他对于查理周刊到底是一种持批判呢还是肯定的态度。好，三句话新闻我们休息回来继续讨论。 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那关于我是不是查理，那在中国内部已经有了泾渭分明的两派人士，有人就像春雨觉得看不过，他们是毫无禁忌的这样挑衅和反叛一切，但是另外也有人说言论自由就是我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之下我说任何我想要说的话。这个世界呢，它就是缺少了这样一种反抗一切看不惯所有的这么一种气质和叛逆。那当然了，这可能跟法国本身的它这样一种文化传统是有关系的，尤其是你又看到查理周刊的被杀的这几本漫画家其实年纪他都不小了，那有人就发现他们是有一个代际的特点，就是都是所谓的 六八一代。 那这个六八一代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存在，他们为什么会在法国在现在的这个时候真的是有人说我愿意为了自由我是可以不顾及我的生命。因为确实他在2011年的时候他们杂志社不是被人扔过那个汽油弹嘛，是吧， 之后就一直在收到威胁， 对，他自己还专门是有警察就是每天就负责保护他，最后这次这个警察也丧生了。他就遭遇到这么大的人身威胁之后，他还是说我宁愿站着生我也不跪着死，反正我没有孩子，没有女人，没有什么什么，他觉得我可以豁出去，是吧，不顾一切。我们觉得非常不可思议，为什么真的会有人他是若为自由故所有都可抛。所以我们来紧接着从陶杰先生那儿讨教一二啊，说明这个法国的传统确实非常的不一样。 1968的那个巴黎的学运呢，就是跟那个时候的美国英国的学生都不一样，是战后新兴的一些青年知识分子的左派知识分子的特色呢，本来呢是反抗西方的建制霸权，他们主张和拥护世界文化的多元，但是很讽刺的，在40多年之后，这帮巴黎1968出生的这些左派知识分子，却因为一系列的讽刺和反抗伊斯兰文化霸权的漫画，而死在60年代被认为是弱者的第三世界的阿拉伯世界的恐怖分子的枪下。这一点是说明了世界经济、政治经济、文化格局的改变。 嗯，但是就是他们讽刺对象哈，您刚才说到是伊斯兰的霸权，可是有人会觉得他们这样一种就是毫无底线的讽刺似乎有点过了，并且是看不到有任何价值和意义的。比如说放在美国他们可能就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甚至包括西方自己有欧洲，他们有一些漫画作者也并不认同他们这样的一个讽刺的方式。 没有， 这个又怎么解释呢？ 西方你看看昨天的抗议， 嗯， 西方的主流绝对认同绝对支持，怎么不是伊斯兰霸权？这个漫画以前类似的漫画以前发表过，曾经有人拿到法国巴黎的法院控告他们诽谤，那么法院已经判决了这些讽刺漫画是法国的出版言论自由的一部分，是符合法国的法律的，只要合法的事情都可以做。如果有一些伊斯兰这少数主义他们觉得不开心或者是感情受伤害，他们可以搬家离开法国，因为法国1000年以来都不是伊斯兰国家，你这些少数民族是在他们的家里做客而不是做主，对不对？ 但是我确实有一些地方不是很明白哈，比如说就跟美国的这个价值相比照的话，因为法兰西他的立国之本也是自由，美国的立国之本也是自由，但是你明显感觉到在有些问题的处理上这两国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是不是说其实自由它必须还是在这个宗教的这个底色上来建立的，其实说是自由说是平等，但是其实实际上还是不到、 啊、 做不到的。 那个美国英国也曾经多次出现讽刺天主教 基督教的漫画和作品， 嗯， 对不对？ 嗯， 当然这些作品如一旦过分尖酸刻薄，也曾经啊被这个教廷梵蒂冈指责过，说你这样啊对宗教是有侮辱成分。比方讲在美国70年代就演百老汇就演出过这个叫耶稣叫万世巨星的音乐剧，这里面就影射过这个耶稣是同性恋，跟12门徒是同性恋，当时也引起一些争议。但是美国的天主教徒基督教徒不会拿枪去暗杀万世巨星或者这些讽刺天主教基督教的漫画家或者是音乐创作人，这是最大的区别。美国跟加拿大是一个移民国家，它从开国以来就是接受移民和多元文化是它的基本国策。 嗯， 但是法国不是一个移民国家，多元文化是它的一个社会的一种信仰，而不没有经过法律来制定。 嗯嗯， 我要是今天到了法国，我不会保持所谓的中国文化，我会努力学法文，读法国文学，看法国的报纸和电视， 嗯， 而融入法国的文化主流。但是在美国跟加拿大，他容许你建什么唐人街啦，啊，保持你的这个什么语言啦、啊、语文啦、啊，这是不一样的。法国的自由是属于法兰西人民的自由，这个你不要搞错。啊，法兰西人民的自由包括他的创作自由，是对任何强权霸权集权的反抗。如果这种强权集权霸权属于外来的文化而威胁到他们的社会安定和自由，他们也反抗。我不管你，他不管你是什么宗教。 好，听出来了，陶杰老师是查理，他是坚定地站在查理周刊这一方，认为我讽刺我任何话都可以说，只要我不违反法国的这个法律。而且他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就是法国它不是一个 穆斯林国家， 它的这个所谓的自由文化跟美国的这种自由文化是不一样的。就像刚才陶老师讲的，美国它可能就是允许你另立一种文化，跟我们所有的文化是并立的，但是在法国不是，我欢迎你来，但是呢我希望你融入我自己。它其实我感觉上法国的这样一种自由，它是有些许傲慢的成分在里面。 对，所以我说我刚才失恋了，就是因为有一个数据显示嘛，说法国现在是欧洲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那再过20年，按照法国目前法兰西这种白人的生育率和穆斯林的生育率，那法国将会变成一个穆斯林国家。那这就让我真的很恐慌，就是你的恋人忽然要变性了，就是这种感觉。我不是仇视穆斯林，但是我真的会觉得法国它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有这样的文化传统传承到现在被世人所认可，它真的很可怕，如果被另外一个文化取代了。 但是你前提就是说它的这样一个文化它是有可能被取代的。如果说你像法国它现在是这么一个傲慢的这样一个姿态呈现 的 话，最后它会不会融化你，就是说你必须变成是我法国人。 对，穆斯林真的不会。因为我觉得你说到这个问题，我自己会认为，我觉得穆斯林真的像是一个活化石一样的，他们的宗教传统保留的特别好，基本上他们几千年前是怎样对宗教一个崇敬的心情，那今天他们 还是 这样子。 好，那说到这个文化融合的问题啊，可能这个是才是这次问题的这样一个根源。那我们再来听宋麦克来讲到他在法国的这个生活经验，是不是也能够感觉到法国的这个自由真的有一种傲慢的成分在里面吗？ 在英美我们会用到这么一个词，就是多元文化主义。我们会认为说有不同文化的人，你们可以比如说保留有自己的语言文化习惯，而且你们可以自己比如说生活在一起，组成你们的社区，做你们自己一起做的事情，只要比如说不违反法律那么就 OK。 而在法国来说，我们强调的是融入，这个融入也就是说如果你只是停留在你自己的社区内，说你自己的语言，用你自己的在你们自己的社区之内进行交往，而不与主流社会发生关系，这会被视为是不融入的一个体现，或者说就是这是 被视为是不好的，确实在这点上是非常大的区别。那么我在法国来说，确实可以体会到法国人他对自身的这样一种叫文化也好，叫价值观也好，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也好，他们对这一些东西的一个非常的可以说是自信吧。 嗯， 那么这样一种自信在有时候确实我可以说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可以说在有些时候是一种傲慢。这样一种可以说这个东西是肯定是存在的。但是怎么说呢，法国可以说一直以来它就是一直以自己的这样一种文化这样一种价值观引以为自豪的这么一个民族也好，国家也好，这是他一直以来的这么一个也不知道叫立国之本还是叫什么，法国就是这样子的。那么有他非常可爱非常自豪的一面，但同时有时难免会让人产生一种傲慢。就像这次这个查理周刊的事情，也有很多人说这个查理周刊的那些漫画他确实冒犯到了穆斯林也好，甚至是别的宗教也好，但是这在法国的不管是主流媒体乃至是真的是大多数民众看来，他们会感到被冒犯，但是他们绝对会认为漫画可以讽刺一切，这是他们非常坚持的一件事情，就是这真的是言论自由或者说漫画讽刺一切的这样一种心态，这是完全应该被允许的。 我看到也有一些评论，就说巴黎的有一些评论者就会现在就已经开始想，经过这个事件之后会往左走啊，还是往右走？现在有几种，比如说什么，就国内的我们能够接收到的一些意见领袖的信息，都认为可能往右走的这个可能比较大。那我想知道，在法国内部是不是确实已经有这样的声音了？ 怎么说呢，这是一个我个人会稍微谨慎一些说预测这样一些事情，因为政治走向来说，因为我自己对这方面还算比较了解，我会更谨慎一些。因为在这次事件中确实它暴露出的问题，肯定是说，比如说我们会说法国的警察情报机构在反恐这方面做得不够好，那么要求更好的这个警察情报机构的工作的加强他们的力度的这一方面，往往确实是右派。同时如果说再联系到如果这件事情在后来发展中被和移民问题联系起来，被这个讨论被放大，那么它确实是有可能会更有利于倾向于更收紧移民政策的这样一些党派他的这样一个声音。但是我还是会比较谨慎，因为在另一方面这样一件事情也他会，如果说政治层面的话，他会有利于执政者，也就是说总统奥朗德，他重新让自己的这个国家元首、国家领袖、国家安全的保证的这么一个领导人的这么一个形象重新树立起来。因为在过去的可以说他上任以来的这几年中，他的这个支持率是一直的在下跌，大家认为他是印象中他是一个缺乏魄力、没有这个领袖气质的这么一个人，而通过这样的一件事情，他可以重新把一个国家团结在一个这么一个比如说是反恐或者说是坚持言论自由的这么一个口号之下团结起来，那么这对于他自己的形象来说是非常有利的。所以说在另一方面这件事情是非常有助于这个执政者，所以说现在是社会党，也就是左派政党，他们的一个形象的重新树立的这么一个也是有可能的。所以说我会对政治上的预测会更加谨慎一些。然后因为同时我们都会说到这件事情会不会促使极右政党，也就是国民阵线的它的崛起，这是一个怎么说呢，非常自然的一个联想吧。但是它会在多大程度上会转为现实，我还是会愿意去观望。因为在这次事件中，极右的国民阵线他们肯定会想办法把这件事情往移民、往这个极端伊斯兰分子甚至是整个伊斯兰信仰这方面去引导，但是他们做的可以说至今为止我不觉得他们非常成功。因为在恐怖事件还在发生的过程中，好像第二天国民阵线的这个前主席，也就是勒庞的他的父亲，就发了一条推特说保持安静来投给勒庞的票，然后放的是一张他女儿也就是现在的国民阵线的主席的照片。 然后在事件还在发生中，大家还在去看关注着恐怖分子的这么一个事件的过程中，他就已经开始为自己拉票，然后在当时就受到了非常多的谴责。 嗯嗯， 所以他在这件事情上的做法并不一定非常聪明。当然在这之后他们可以做别的事情等等，但是我会总体来说，我会对预测未来政治走向这件事情会更加谨慎。 好，那他其实分析的是现在政治方面的这个前景，那我们现在可能看到的是整个西方国家他们团结起来要怎么样去应对恐怖势力，那么接下来更加实际的影响可能是法国本身他们自己的这个内政和文化方面，他会不会有一些细节甚至是一些思想方面的调整。那么今天我们目前来说主要关照的还是受害者一方， 对， 就是这些漫画家和漫画家所代表的杂志以及媒体和整个的从业人员的反应。那么其实另外一方就是施暴者，我们也不可能去忽略他们。那这次很奇怪，因为施暴的这个人他们其实不是移民一代，就是 他 们自己是靠着流利的 法语， 而且呢现在两个人已经是被击毙了，那还有一个是犯罪的这个女朋友还在逃，有可能逃到叙利亚去了。那就是说大家很想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进行这样一个暴力的行径，那很可惜他们已经是被警方击毙，没有办法去有就现在就做到更加全面的一个报道。但是另外一方面抹不开的身份就是他们尽管是极端分子，但他们同样也是穆斯林。所以我的好奇就在于，你说刚才我讲到的，你宗教你不能仅仅是说由经文构成，它必须是包括这些信徒们是对于经文有着怎样的诠释，他们的行为到底是怎么样，他们为什么会做出这么样的行为。那么紧接着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呢会有一位伊斯兰教方面的这个专家，他是北京大学宗教系的博士毕业，现在是台湾辅仁大学宗教系的讲师彭淑颖，我们来听听他从这个伊斯兰教的反应的角度来试图去揣摩这种极端分子的这个思想。三立化新闻稍后见。 Radio, more than radio. 欢迎回到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对于伊斯兰呢，我们很多时候呢会怀着一种所谓的恐惧，可能像刚才春雨讲到，你想到如果若干年后法国整个被穆斯林所占领的话，你会觉得似乎不该是这样。所以呢，这很多时候我们的恐惧是来自于对这个世界的未知。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那现在可能大家会把伊斯兰跟恐怖分子画上等号，但是实际上绝对不可以这样，因为你即使是在恐怖主义，它排在头位的也绝对不是伊斯兰的恐怖分子，它其实可能更加多的反倒是科学恐怖主义，反倒是宗教科学因素混杂的这样一种恐怖分子的这样一个身份。那关于伊斯兰教本身，它内部它会不会有一些理论层面上，就是可以把这些极端分子跟正常的信徒切割？我们立刻来听到彭淑颖博士，台湾辅仁大学宗教系的讲师的讲解。 实际上有很多的伊斯兰的他们的团体或者是伊斯兰的会联盟啊，他们都会宣布这样子的一些理论啊或者是规定，但是伊斯兰世界看起来很团结，但实际上它内部是有很多不同的派别，还有就是有一些比较混乱的这个彼此不是那么信任的部分，所以它并没有在教义上一个完全可以让所有人都完全同意的一个体系。 嗯， 所以可能有一些人一些宗教的领袖他宣布了什么东西，就是呼吁了什么，但是实际上真的会去可以造成多大的影响力，那就是要打上问号。 嗯，所以还是有现实上的无奈和无力感。 对，有现实上的无奈。对。 那我还听过大陆的一位中东问题专家，他叫马晓林，他就说呢，伊斯兰群体存在着普遍性的过于敏感、承受力弱、包容不足和歧视异端的现象。这个跟佛教、基督教、道教相比的话，就显得特别突出。那我就想说，他的这个观点到底有多大的代表性？又为什么伊斯兰教会给人这样一种印象？ 说他们穆斯林群体是比较敏感啊，这个包容不足啊，其实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要在讲说别人是不是敏感的时候，就表示说我们觉得我们是比较不敏感的，或者是我们的文化是比较包容的，但是我们要想到这个背后的这个环境是不是适合这么样的开玩笑，或者是适不适合这样子的诙谐的一种做法。对，因为我们要了解，我们说他们开不起玩笑，但其实我们应该要去了解的是为什么他们开不起这个玩笑。 嗯， 其实我觉得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这个华人中国人我们就很容易的理解，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在这个中国过去在这个殖民时期的什么遭受到很大的这个欺侮啊，就是八国联军啊，或者是很多的割地赔款，那时候的中国人我觉得的环境是很难开玩笑的。但是我们现在其实我们来比照一下的话，现在很多的这个伊斯兰的国家，伊斯兰的这个这些人民，他们的这个生活环境就还是停留在类似殖民时期的这样子一个很混乱的一个环境。所以如果我们这样能够来理解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如果是中国人的话，我们绝对不会希望人家来开这个南京大屠杀的玩笑，因为那是我们的一个禁忌，那是我们的一个伤痛的部分。 那在《可兰经》里面，在伊斯兰教的教义里面，对于这种杀人者，对于这种极端的暴力者，有没有说也有一些相应的这个惩罚或者告诫？ 对，刚刚您说过，就是在这个四章一百四十节的地方，就是如果有人来讲到一些这个信息，跟这个真主污蔑的信息啊，或是不好的这些话的时候，你就不要跟他同坐，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经文。那另外还有一个是在这个三章一百八十六节，他是说你会遭遇其他人对伊斯兰的诸多污蔑，但是你要耐心的去应对他，并且意识到这个真主的存在，所以要用沉着而稳重的方式来回应他。对，就是有，其实古兰经里面有很多这类的记载，而看起来好像应该是说大家都应该要知道的一些，但是我就很可惜的是在实际上的层面好像又不是那么的容易。这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因为在伊斯兰教里面，古兰经并不是唯一的遵守的一个经典，它其实还有另外的是圣训。那圣训里面的话，就实际上它是比较被这个穆斯林一般所了解所知道的，就是因为这个古兰经，他们有的时候他们会觉得比较深，或者是比较跟生活有点离得比较远，所以常常他们会用的是圣训的部分。对，那圣训的里面就有各式各样几百几万种的经文，所以很容易就被误用，就看你去的清真寺的教长啊，或者是这些阿訇他们是怎么来解释这些经文的，所以就会实际上就会出现一些落差。对，就是好像看起来经文里面古兰经里面都很多这个讲和平的这些教导，但是实际上可能在经过一些有心人士的或者是一些极端的这些领袖们，他们做了另外一种诠释的时候，或者用了另外的经文来跟他的信众追随者来讲的时候，哇，那就没办法了，这些经文他可能根本就看不到。好的经文他看不到，但他只知道那些就是我们要报仇啊，我们要惩罚那些人啊，这样子的经文。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一位伊斯兰教的研究者，他来自台湾，是北京大学宗教系的博士毕业，现在在辅仁大学教授宗教学，他的这样一个看法，就是说很多时候其实对伊斯兰教的理解我们是非常非常浅薄的，可以说就在你讽刺的时候，我可以是在了解他的基础之上，我可以做一些你多不敬也好，多么无畏也好，但是问题在于很多人其实并没有这样的储备，所以有的时候没有储备，他可能也会做出一些看上去是不太负责任的。但是话又说回来，还是那句话，就为什么所有的他们其实不是新闻从业者，他们相当于他是一个娱乐类的这么一个杂志，他是漫画的，是个讽刺类的，你不能把它完整的意义上他是新闻人员。那他如果不是新闻人员，是不是有一些的所谓的道德和责任就不要强加在他们身上？我还是有这么一个疑问啊。 对，你说到这个事儿，包括这次很多人出来做的这个 个游行是反对言论自由，但是你看，如果在穆斯林的群体来看，在中东人来看，如果他们不了解内情，他们会认为这个言论自由就是针对穆斯林的，所以有可能会在中东引发一些更激烈的反抗和效应，也许恐怖分子会更加的猖獗。最新的报纸也在说，以色列的总理说过这么一句话，说所有的穆斯林都应该对此事负责。那我觉得这明显就是一种带有说藐视一切，或者认为穆斯林就是一个不好的群体。包括我也想到之前新疆的暴恐，其实很多时候那些被鼓动来做这些事情的人，穆斯林是非常非常单纯的，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很低，他们的信仰很虔诚，所以极容易被人鼓动。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教育问题。包括我回想到我在英国的大学同学，他们有很多其实是穆斯林，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很高，你跟他们接触你不会完全有任何的问题。 对，就是你跟他们开玩笑会觉得他们是开得起玩笑的。 对，但是有很多宗教上的禁忌你确实也不能碰，就比如说你不能把穆斯林和我们常说的他们说的大肉的那种动物联系在一起。所以就是在你遵守底线的时候，其实每一个人都很好的，只要你给他们足够的自由和足够的教育程度，那我相信穆斯林一定会很好的融入整个社群。 好，那这样一个分水岭的事件哈，不知道会不会成为像美国911类似这种，有人就觉得纽约人的生活你可以把它完全分成两类，一类就是911之前，911之后。那这次不知道在法国在查理周刊这个事件爆发之后，它对于法国本身，对于整个欧洲，甚至对于整个世界，会不会因为反恐这样的事件又会出现完全不同的走向，那这个当然是我们必须要密切关注的。但是光光就讽刺它的本身这样一种形式来说，我看到一句话我觉得挺有道理，他说尊重宗教的格言它其实已经变质为一种恐惧宗教的密语，但宗教同任何思想一样，应当包容、批评、讽刺，当然还有无谓的不敬。这句话只是抛出来，大家可以一起去思考，没有结论。好，以上就是今天三句话新闻的全部内容，谢谢大家收听， 再见。